高音甜，中音准，低音劲，手下留情向音乐人致敬。今次请嚟谭国正。 谁人在发射意令？谁人用眼泪未令？完全令身心无力。谁人用未令？谁人为爱恨卖力？谁人拥有或未令？美丽但却极刺激。 咁啊，嗰段时间你就开始好忙啦，应该 好忙啊，做即系 草蜢已经入嚟做啦。 草蜢啊，杜德伟嗰阵时做。 做咩？边一集？ 杜德伟嗰边只啊？佢嘅最早期嗰只百事嗰只咩嘢啊？ 哦，让自己快乐 ，yes， 要加个菜， 系啊，系啊， 喺台湾，我哋翻翻嚟噶嘛， 系啊，我哋系咯，我哋做咯，我哋几个做咯，同 Alex 几个做咯， 系 系啦。 咦，咁啊，听讲话Alex To 都系一个要求好高嘅人嚟噶，对音乐， 佢系啊，但佢冇嚟嘅，嗰阵小虫喺度啫嘛。 哦，咁小虫系咪一个易搞嘅高手咧？ 唔易噶，其实过到去都 佢好犀利， 佢一个好劲嘅音乐， 系啊，好犀利， 所以变咗对于我哋要求都好高嘅。 哦哦， 系啊，不过佢哋好佩服我哋嘅创意嘅，即系我哋佢谂嘅嘢，我哋即系我哋谂嘅嘢，佢谂唔到咯。 系，其实所谓劲，即系咩咧？ 点讲咧？我哋谂嘅嘢系听出嚟系新鲜，但系佢又觉得接受到嘅， 系 咁嗰样咯。 因为咧嗱，譬如话乐手，哦好啦，而家 battle 啦，我弹你弹唔弹到呢段嘢，我弹得弹唔弹到有冇 feel？ 好啦，咁啊去到音乐制作人 mixing， 咁咩为之劲，为之唔劲咧？或者咁讲下， 点为之劲吓？声劲又有得分别啦，系咪先？即系我觉得系睇个市场，睇下嗰阵时大家听嘅嘢系接受到咩程度咯。 嗯， 系咪先？困嘅时间，我觉得就系一般嘅读 classical 嘅音乐嘅人咧，好多嘢过唔到嘅。 哦， 系咪先？好多 chord 佢哋过唔到，好多音佢哋过唔到。即系譬如我用呢个 chord， 用呢个音嘅时间， 唔合理咯，咁样系。 你冇理由咁做啊！即系佢哋好正统读音乐 classical 啲人，佢会觉得觉唔到自己，佢唔会用嗰个音 嘅。 但我哋够僵咯。即系我哋唔理，总之听落去，我觉得我同我个 feel 系 OK 嘅。大家听落去唔系太 crash 嘅，或者听落去个感觉好好嘅，咁我哋都够胆去做。咁变咗佢哋觉得哇，你咁都够僵。但系其实听落冇乜嘢啊。其实外国好多歌 dance music 好多都系咁样噶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变咗睇接唔接受到啊。 嗱，所以咧我又要再三咧，即系上次同阿 Alex 做节目嗰阵咧，即系访问嗰阵都讲过。其实咧我哋真系乐坛咧，经常都忽视咗编曲人。 系啊， 因为点解咧？嗱，你即系 编曲真系好重要。 因为咧你唔系。冇嘢系会自己生出嚟噶嘛，即系话你每一样听到嘅嘢，无论系effect 又好，一下 edit 又好，都系要整出嚟嘅。 系 咁讲嗰下声，唔系你去拣噶嘛，就系嗰啲音乐人或者编曲人咧，佢唔知拣咗一千个声之后咧，就落咗嗰下落去啦。 系 咁虽然咧我哋都分唔到嘅，咁但系咧其实入边咧，你令到一首歌即系。嗰種渾然天成啊，其實係用咗好多嘅時間去 㗎， 特別係快歌， 係啊，特別快歌咯， 係因為你有好多唔同嘅 layer， 好多有好多唔同嘅樂器， 係啊，所以變咗你細心聽下，譬如而家 Lady Gaga 或者係 Madonna 啲歌咧，你都聽落去，其實有好多好細緻嘅嘢喺裏面滲出嚟嘅，即係你如果聽風聽咧，好多突然間好細嘅 effect 喺度，但係其實佢落咗好多心思嘅，即係你呢樣嘢其實佢哋都嘥好多功夫咯，即係等於我哋一樣咯，即係我唔係一定係個音樂。或者系个 effects， 我哋话斋，或者系一个好突然嘅啪，或者唔知点样，即系咁走出嚟。但你成个歌感觉嘅已经丰富好多咯。 诶，呢个咧，即系做嗰一个人同埋听嗰个人之间嘅一个鸿沟，究竟有几大咧？ 沟通同埋大家接唔接受到一样嘢？ 因为咧，其实乐迷其实都有好多种嘅，即系唔好分佢究竟系咩嘅，系咪好同坏先？唔好咁样睇先。即系其实有啲人，譬如可能好简单，佢追求嗰样嘢，冇就听到呢个 melody 几好听，咁我咪听咯。佢会忽视晒你所有嘅所谓嘅一啲叫心机，有啲 detail 位，佢哋听唔到，可能。你求其佢唔追求靓声，佢唔系刘伟恒嚟嘅，咁可能佢要一个好低嘅一个叫 系咪要求啦 门槛啊，又或者佢要嗰条声冇嘅响得噶啦，咁就变咗你有好多心机嘅嘢其实走咗啊， 系啊， 咁但系有一啲可能佢好要求高嘅，咁佢就会好仔细地咁去听咧，即系嗰啲我觉得就真系叫知音嘅， 系啊， 对编曲人嘅一个 respect， 其实系要咁做咯，我觉得其实人要进步噶嘛，系咪先？即系冇可能你即系越听嘅嘢越简单噶，系咪先？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复杂就好听嘅，只不过大家咁。唔肯去冲破嘅界限咯，即系你唔肯冲破界限嘅，始终个音乐你系唔会有咩突破咯。嗱，譬如好似韩国歌，而家你听韩国歌。 佢哋即係佢嘅音樂全部都好衝破界限嘅，係咪先？所以佢哋而家喺世界性嚟講都好有地位，係咪先？俾佢追過曬我哋香港或者任何東南亞嘅國家， 係咪 先？即係呢個係其實要同佢哋學習下咯，係咪先？我覺得係咁。 系谭国正有份编嘅一首作品，嚟自杜德伟，歌名叫做《让自己快乐》。未王嘅另一个别号就叫做未头巾啦，记得啦， 突然间记得啦，多谢晒 Chris。 未头巾啊， 点解有个咁嘅名噶？ 手下留情向音乐人致敬。今次请嚟谭国正， 咁啊讲翻你啦，咁啊嗱，又做过软硬啦，又草蜢啦，咁啊好啦，正正式式咩原因令你坐到上去一个监制位咧？就大约系几时咧？ 做贴幕有话咯， 哦，就系同阿王 监制啦， 系咪先？都唔系喎。都系啊，系啊，差唔多。 即 系有话 咁啊？点样开始？ 嗰个时间咯。 系啊，即系嗱，郭富城好多即系而家都仲跳到吓，即系嘭嘭声嘅歌咧，都系出自你手笔或者系你编啦，诸如此类。好啦，亦都好多歌都系嚟监制。 系啊。 咁你又点解嗱？阿王系另一条线嚟嘅，即系嗱，软硬同埋草蜢咧， 系 佢哋系一伙嚟嘅。 系啊，系啊。 咁好啦，咁阿王系另一样嘢嚟嘅。咁你点遇上阿王咧？ 咁嗰陣時應該係阿小美揾我嘅，咁跟住咁佢話，咁嗰排我應該有啲歌出，嗰陣時係出咩歌咧？嗰排應該係都係草蜢啲歌嘅，咁聽到 arrangement， 咁佢覺佢想認識下我，咁阿志就介紹咗佢俾我識，咁我跟住我就教啲歌俾你聽咯，咪整只歌俾阿王咧，咁好啊，咁我作咗一扎俾你聽，俾你揀咁樣咯， 係 咯，咁樣跟住揀中咗《天幕誘惑》咯。 哇，《天幕誘惑》好好聽， 當年係一個破格嘢嚟嘅， 係啊，同埋咧，《天幕誘惑》出到嚟咧，我覺得 连套歌词配埋啲音乐，成件事摆埋一齐咧，你真系好系嗰一样嘢好合理。 乜有食中当年咧，即系嗰啲东欧咩瓦解啊、柏林围墙冧啊嗰啲咧。 所以小欣子都谁人用魅力咯、啊？ 即系呢个系好破嘅。你点解会读到呢首歌出嚟咧？其实 咁，其实我都谂，其实嗰阵时好兴一啲好 trip hop 啊，或者好啲好 hip hop 嘅嘢噶嘛。其实嗰度有啲 hip hop 嘅感觉嘅。咁 rhythm 系嗰种咁嘅拍子嚟嘅。咁我都系想象紧佢唱系咩款咁去作呢只歌嘅啫。系啊，咁样嘅。 但系铁幕有话呢四粒字唔关你事噶嘛？ 唔关我事， 小美噶嘛？ 即系我意思，呢个构思啊，即系东欧啊， 唔关我事，歌词完全唔关我事。可能佢听到只歌嘅感觉系会填到我啲歌词咁样。 咁你交首歌俾佢？地嘅时候咧，个 arrangement 敷唔敷噶？ 差唔多噶啦都。 哦，咁唔怪知道啦，因为成个 arrangement 系冇人唱嘅啫， 我觉得好机械嘅，好嗰只冇错。系啊，如果系咁，跟住摆埋套歌词落去就真系好啱咯。同埋我会幻想到阿王，佢会用一个乜嘢嘅形象，又或者系叫一套乜嘢嘅舞衣喺台上面表演咯，系好啱佢。 系咯，啱佢咯，我觉得。咁变咗佢都拣得好啱。咁变咗即系都要配合嘅。咁佢哋歌词又填得好咧 ，MV。拍得好咧，咁啲舞又跳得好咧， 好啱佢唱添啊！直情 系，系啊，就系咁。 令到你就即系再吓，就升到另一个层次啦， 可以咁讲。 咁啊，开始亦都帮埋阿王就做埋监制咯。 系啦，系啦。 咁啊，嗱，其实咧，阿 David 咧就唔单止系快歌嘅，你都写咗一堆慢歌就俾阿王啦。 系啊， 系。即系当中都有唔少大家都即系唱到家中学文啦。嗱，慢歌你又点样去构思咧？ 其实慢歌都系谂下唱慢歌系点样慢歌咯。 谁轻轻叫唤我？ 喂，呢首嘢当年应该为你 啲 royalty 应该唔讲 OK 噶，即系呢只歌其实 因为电视广告啊， 所以小欣子其实都错嘅，我慢歌其实都得，系咪先？即系只不过点解我做，即系我觉得唔，即系我唔系咁中，即系唔系唔中意嘅，即系我冇咁多时间摆落去我做慢歌，做因为做慢歌冇咁好玩啊。 系你擅长快歌，你中意玩呢样嘢， 即系我中意做 arrangement， 我即系做一个好 arrangement， 咁你快歌先可以揾到多 嘢啊， 你慢歌冇乜嘢，冇咩玩噶，咁而家我就冇乜心机。 唔系，但系谁轻轻叫唤我都有啲 澎 湃 feel 落去。 其实我都有一扎慢歌嘅，你慢慢抄下你知。 我知，系啊，抄紧啦而家。 咁 但系即系如果突出嘅都我啲快歌突出咯，所以变咗可能啲人都系觉得我做快歌会好啲。 系、欸、 你其实都系噶，即系谭国正呢三个字同快歌好似系中间有个等号嘅，系啊。所以咧，阿王任何快歌咧，我唔睇咧，我都觉得系你，都关你事，即系屈咗落你嗰度先，我讲咁多。 系点样写出嚟噶？我的呼唤。 我的呼唤啊， 系广告先啦，定系一个概念先啦，定系点噶？ 都系有个概念嘅，都系广告商话我听你要只乜嘢歌，要个 chorus 好长，听完就会记得，都系咁嘅指标噶啦。 其实呢个好难理解啊，听完好长， 系啊， 会记得咁样啦。 咁都系个人嘅 sense 咯，咁你觉得话啲歌个 chorus 个位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你会即系你会好记得。咁呢句填啲咩歌词呢，咁谁轻轻叫唤你一定会记得有一句系咁嘅歌词。咁你就会，我觉得如果做咗一慢歌一定有一句你会记得嘅时间，你的歌是必定成功囉。 嗯嗯嗯。但但但但就真系一句。 滚一滚少少嘅，我记得前面嗡谁轻轻叫 唤。喂，嗰时候那个广告真系一晚睇几次㗎。 同埋系广告商配合得好好嘅。咁嗰时候有啲 budget 又多呢。 嗰阵好轻㗎，真系。 好轻。 咁唔系就系你哋一档㗎嘛。 仲有 位天王都喺度， 系啊，和嗰档啊， 嗰阵时广 嗰阵尾已经十几代噶啦嘛，出咗 系嗰阵时即系广告商肯抌钱咯，咁就即系叫做 budget 多，咁谷歌好啲咯。 其实开心噶，即系嗱，比如你。即系幕后系你搞啦，成首歌咁你又跟住夜晚电视又见到，跟住行去时代广场又见到，即系打开报纸又话今晚又有广告播，其实好开心。作为一个创作人， 开心噶，开心噶，开心。 即系嗰种满足感系 都系啦。 咁当然再加埋就呢首歌当年扫晒啲金曲奖啊，系啩咁样嘅。 清风渗进雨点，青山仿似你的脸，常怀念。喜欢看下雨天，喜欢跟你再相见，重拾未了缘，怀疑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，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，最爱听你声笑，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，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，来深深抱紧我，让痴心加上锁。 嗰阵时我谂大家就开始见到谭国正咩样啦。 唔系我嗰阵时我都冇乜点样特别留意到谭国正嘅样，我觉得佢好低调嘅。 都少咯，咁你颁奖典礼都会见到嗰一刹那嘅。 系咯，些少咁样扫过 啦。即系我又好少话出嚟做访问咁样。 系都少。嗱，咁啊嗱，拉开少少讲先，即系而家再翻翻去音乐啦。好啦，当到你即系成为一位当时所谓炙手可热嘅监制作曲人啦，对你嘅生活有咩影响咧？ 搬屋啦，跟住就 换车， 又或者换咗你嗰啲架撑咯，搵食架撑咁样咯。 其实都冇乜影响，都系咁做嘢嘅啫嘛。吓，系都冇乜特别嘅，我觉得就 系啊， 系啊， 嗰阵时你嘅生活， 因为嗰阵时做即系太忙啦，做嘢。 大约系点噶嗱？即系嗱，你做喺马来西亚打碟咧，就话啦，好啦，三四点就翻屋企，最多瞓到十二点，食个饭又翻 disco 再练琴。好啦，咁喺香港做监制或者做编曲嘅日子，个生活又大约系点样咧？ 系冇得瞓咯，原来系。 讲得啱。 哦，真系噶。 即系嗰阵时差唔多一个两个，即系一个月里边可能有几个 project 搭住做喎。咁你变咗你三四个 project 都成三四十首歌。咁我唔系全部编晒，自己有编啲或者作啲，咁其实根本你啲时间已经爆晒噶啦。咁可能係夜晚黑編曲，跟住第日晏晝就 section 得嘢 彈 嘢，跟住夜晚唱歌，咁唱到咁上下翻去又係咁樣囉。 咁你嘅娛樂係咩呢？嗰陣時嘅日子 娛樂就係做音樂。 係啊， 係啊， 即係譬如我嗰陣時呢亦都可唔可以後你少少啦，開始入咗電台啦，咁都係天昏地暗嘅，即係咁，但我起碼有個娛樂，就譬如聊下梁麗芹之後食宵夜，即係譬如兩三點去食個煲仔飯，就係我嘅人生當時咧，我覺得哇，翻咗電台餐咗15個鐘頭工，嗰餐飯咧就 明食啊嘛，咁樣係 最大嘅慰藉， 食飯 都系一个娱乐嘅，可以咁讲咯。 但你哋都会出去食嘅，即系唔系话除嗌外卖上 studio。 会，我哋嗰时大鱼大肉噶， 唔需要食外卖啊， 唔使食外卖啊。嗰阵时，嗰阵时好景嘛，大鱼大肉噶，你出出去食，喂行啦，今日就去有和， 有和系，有和啦，真系嗱呢啲咧，我又听心机，听软硬连队讲啦，即系越有和系你会见晒 明星斗嚟噶嘛， 一系就天天鱼港，一系就有和，咁有和就有晒啲装有， 一系富饶咯。 富饶， 我哋近啊，富饶咯，即系富饶啊，富饶近近地咁样嘅富饶咯， 吓咯。咁跟住落去食完，就抹鱼嘴又衰 mix 过。 其实我觉得好正，有和系同学友即系关系，即系自细已经听呢个。 我觉得有和直情系以为， 好似而家仲有有和， 有 系 啊， 好耐冇去。 我谂唔系嗰样嘢嚟噶啦，我怀疑啊， 系啊，已经唔同晒。 水车屋啊嘛，当年 水车屋系 水车屋啊，水车屋。 尖沙佢门口有个嗰个 大水 车， 系水车，听水车就执咗啦。 黑安嚟成日去噶嘛，以前话 系。 以前都 我都有成日去嘅， 哦，你都成日去嘅， 食水车屋都有啊？ 食咩噶？系咪食台湾嘢？ 唔系日本嘢啊？ 边一间系食？诶，有一间类似咁嘅名嘅，食台湾嘢嘅 千叶啊嘛， 系啊，千叶系啊， 港岛千叶好似系啊， 系嘛？嗱，呢啲什么嘢食家嚟啊？ 嗱，即系想当年，即系嗰啲叫做九十年代系咪？ 系 啦，九十年代嘅时候， 醉生梦死年代 系啦， 嗰阵时做音乐开心好多， 同埋嗰啲明星咧，即系嗱，我哋见到嘅歌星，我哋梗系识啦。咁但系其实喺歌星背后嘅嗰班监制都系明星监制。嚟噶嘛，其实都系去过三间嘅啫。 咁唔系咁系咯，去开咪去咯。 咪同埋嗰阵时嗱， 同埋去到撞到好多 friend 噶嘛， 系咯，好 开心啊！唔知边个咁样嘅，系咁啊，同埋咧又真系嘅。咁你唱片业兴旺， 兴 旺嗰阵时，宝丽金出十六个月粮噶， 哇， 好开心噶佢哋。 佢哋一个月已经唔少噶咯， 跟住仲 十个月， 仲要成间公司年尾去日本旅行噶。 咩屋都得啦， 几兴旺嗰阵时佢哋， 系我所以咧，我曾经一度，因为我都系中意听歌嘅人，我曾经一度考虑过想入去唱片公司，即系哎呀有冇 boy 啊，或者 唱片公司助手， 系啊，咁啊点知咪初初有人话嘅，梗系咩啦，入电台啦，跟住咪领嘢咯，喂，我入咗电台，咦点解人哋话日出廿个月粮嘅，今年都系。十三嘅点解？ 仲有，你会见到平时上嚟电台嘅唱片公司同事咧，哇，春光颈靓嘅，你 听姐话妈咪， 系啦，跟住我哋已经望下自己， 仲系中嘅，仲系 Billie Jean 喎，咩事咧吓？系咁啊 ，anyway 啦，大家都喺唔同嘅岗位啦。要脚步奔放，要诱惑眼光，准备迎合你，要使你渴望，难以情硬汉。做流浪汉，不管一身冷汗，无影眼影背影，全是缤纷多变的造型。无论你愿意让我伴随，柔情蜜意来做报警。昨日你是野人角色，现在我是放浪角色，飘不远你家，飘不远我彼此。爱情角色，古巨百变象，完全由你决定。 醒就成为咗你往后，我谂一路系唱这歌啦， 好长时间嘅合作， 系啊，做到而家都仲有帮佢。 我而家都继续有做嘅，系啊。咁啊，铁幕之后系咪到唱已经系唱这歌啦？ 失忆谅解备忘录， 失忆 哇！我好中意呢首歌， 好嘢，你哋， 我超中意呢首歌， 系嘛？ 因为嗰时好兴呢笼嘢嘅，即系 perfect 之下， 系啦，因为咧，阿王唱你手中操控住嘅快歌咧，我觉得系特别得噶，唔知点解 失忆又点样发生嘅呢件事？ 好好听啊！ 失忆，我哋话斋嗰排兴 perfection 嗰啲咁嘅 arrangement 咧，咁咪用嗰啲 arrangement 嚟做咯， 招招招招招咁样样， 系啦，嗰啲咯，系咯，系啦，咁样做咯，吓。咁呢隻歌其实都做好似我记得我哋做咗三个 remix 㗎。有㗎佢一碟入面有埋㗎。一 隻碟里面有㗎。 我觉得係要喂你要 keep 住 number one,keep 住 number one, 咁你嗰陣时就要就做 remix, 做 keep 住 number one, 咁个人播新 remix, 係咁样嚟做法㗎嘛。我记得嗰陣时做咗三个 remix, 咁上台。咁好似几个礼拜冠军㗎嘅。 系，失忆好劲啊！失忆， 同埋呢首歌，我觉得好唔香港嘅，即系嗰个外国嘅味道好浓嘅呢首歌，系啊，即系谁人用魅力都好似系比较上啲 melody 比较上 easy listening 啊，系咪咁讲咧？我唔知系咪应该咁讲，即系有啲广东歌嘅味道喺度，系啦，但系失忆唔系嘅，失忆系偏向外国嘢多咯。人人发疯，已失去记忆，你不断惊惶，记忆已失踪如何，记忆作挥霍，不爱讲也不爱乱说谎，不爱想也不怕这幸福，我被你又发现你被我眼光，不再很真挚，不再很相对望，请大家都备忘，从来是遗忘无力抗。失忆，仲有一只我中意嘅就系、是、有效日期。 哦，又好香啦， 系有效日期，我系呢只我特别中意，同埋佢真系好似呢只系上冠军上得最快嘅啦。 系咩？系咩？ 我讲听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，个几礼拜就已经冠军啦。 吓， 一派台之后， 系 同埋嗰阵时一派台，好多人都唔知道边个唱噶嘛。 系咩？ 系啊，因为成成嗰个唱法唔同晒嘅。我其实我最初听咧，我有啲唔惯嘅。咦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咁但系听落咧，其实首歌好好听，系啊。 系 咁呢只录得好快啫，呢只录咗九个字。 系 吓， 老 咁犀利。 系啊，录九个字。 咁你点样有呢个构思咧？即系呢只歌。 咁其实呢只歌，我觉得佢即系佢用普佢以前嘅腔唱咧，我觉得即系冇乜特别啊。咁我哋试下搵下有冇第二啲通。 第二啲系。 咁跟住就唱咗呢个通俾我，咁唱咗两 take， 我搞到 OK 噶咯，啊得噶啦，哇系啊，得冇问题。 好求其唱噶喎， 系好求其嘅啫，求其得噶啦，得噶啦，走啦，我 mixing 啊，跟住做完晒成碟之后，俾唱片公司拣，佢哋第一只拣咗我。 哦。 八年年纪年吧，心都开满花雪花吧，纪念吧，于有效期限美丽吧，灿烂吧，只恐一秒间娱乐下戏。慢慢地计算，节奏已中断，并未及了，却心里怨。命运像跳舞，那会跳不完，现在尽快眷恋。下班机，等机正怕已无效，下首歌，迟来错过了热闹。下班车，风景已变了容貌，下一位，如何再去与光阴赛跑？ 成成嘅有效日期。我哋要更正一下先。 係啦。 嗰间食日本嘢嘅唔係叫千叶。 千叶喺日本嘅，即係大家如果 搭。Davy 啊。我知道你哋应该当年系成日坐飞机去日本食嘅。 系啦，日本即系咧成田机场嗰个位置咧就系千叶园嚟嘅。 咁香港食日本嘢当年嗰间叫做咩啊？ 系恩叶台湾料理。 系恩叶。 系啦，喺度多谢晒 Sandy 嘅提供，我哋仲话系啊系啊咁。 唔好意思啊。